晋级的巨人寓意深远，不仅仅影射了战后的日本，更揭露了集体主义的可怕。如果没看过前四期的朋友，可以先去看看前面的故事。上期的故事讲到墙内发生了政变，推翻了假冒的国王，可是这时危险并没有解除，盔甲巨人、超大巨人和兽之巨人依然在玛利亚之壁中，他们正在找机会夺取爱莲，看来一场恶战又要开始了。西斯特里亚成为女王后，十分照顾穷人，亲自为穷人送去物资。当然，所有的政权轮替都不会很轻松，在军团肃清下，损失了很多人才。这仅仅是政治上的选择，就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同时在雷斯家族地下的矿石也让人类收获不小，而且艾莲的硬化能力还发明了巨人猎杀陷阱，用这个方法成功消灭了12米的巨人，这使得汉吉兴奋不已。这样一来就可以制作陷阱杀巨人，不再需要用士兵的生命冒险。不过艾莲同时也因为过度使用巨人力量而流鼻血，可是对于艾莲来说，被植入的记忆就像噩梦般挥之不去。在父亲留下的记忆中，他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男人，在与同伴闲聊时，忽然艾莲想起了这个男人的身份，他正是训练兵团的教官齐斯夏迪斯。这件事非同小可，要搞清楚整件事，看来他是重要证人，所以调查兵团立即前往问清楚真相。训练兵团教官夏迪斯是上一任调查兵团团长，现在调查兵团正在准备夺回玛利亚之壁，一定要搞清楚所有事情，尤其是刚刚经历了政变。不过训练兵团教官似乎已经猜到大家的来意，他愿意把自己的往事与大家分享。就在20年前，在玛利亚城墙外，他遇到了艾莲的父亲古利夏叶卡。当时的叶卡似乎什么都不记得，只知道自己曾经应该是个医生，在经过调查后进入墙内生活。很明显，他对墙内的一切一无所知，而当时的夏迪斯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调查兵团士兵，而叶卡却认为他是个特殊的人。当时的夏迪斯一心想成为调查兵团团长，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证明自己。可是当他真的成为团长时，自己暗恋的女生已经嫁给了叶卡。即使夏迪斯做了团长，也改变不了局面，调查兵团依然伤亡惨重，而且并没有任何成果。由于当时阿尔文的分队无人伤亡，所以很多人认为夏迪斯应该让阿尔文做团长。其实夏迪斯一直在质疑自己，到底自己是不是叶卡说的特别的人。由于自卑，反而比较容易玻璃心，不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总想证明自己才是对的。当他看到自己暗恋的女生已经生下孩子，而自己带领的调查兵团失败而回，遭受种种挫折的夏迪斯决定放弃一切，让阿尔文来做团长。他自己彻底认输，自己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特别的人。在玛利亚之壁被破坏当时，夏迪斯遇到了叶卡。当叶卡找回自己儿子艾莲时，得知艾莲妈妈已经被巨人吃掉。听到这个消息，夏迪斯感到惊讶。这时叶卡拉走艾莲，让他为母亲复仇。可是夏迪斯记得之前艾莲母亲对他说过，希望艾莲可以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叶卡似乎十分相信艾莲有可以复仇的力量，坚持要带艾莲进入森林。夏迪斯看到山中出现一道闪电后，等他到达闪电出现的位置，只看见艾莲一人躺在地上，到处都没有叶卡的踪迹。艾莲似乎失去了当时的记忆，而且加入了训练兵团。夏迪斯现在能为艾莲母亲做的事情，就是让艾莲做一个平凡的人。所以身为训练军团教官的夏迪斯故意损坏艾莲的机动装置，想让他知难而退。没想到艾莲的意志力竟然克服了损坏设备，依然可以保持平衡。看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无人可以阻止艾莲。夏迪斯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同时总统也急于想知道关于兵长带回来的针筒里面的成分，可是这针筒中的液体已经超越他们的技术，不能分析。不过知道是用人类脊髓液提炼而成。最后军团决定这个针筒的保存以及使用权都交给了李维兵长。艾尔文团长与汉吉都认为艾莲的父亲应该来自墙外，也就是说于莱纳和贝尔托特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唯一的区别是他对人类是友善的。当然不排除他是进来调查王室的可能，而且地下室中会有什么真相呢？艾尔文团长认为地下室中应该是叶卡想说却不能说的事，也就是初代王剥夺人类记忆的那部分世界的记忆。这一切都是猜测， 两天后就开始玛利亚之臂夺回计划，到那时直接去地下室看就行了，这正是调查兵团的做法。这次在民众的欢呼声中，埃尔文带领调查兵团正式开始玛利亚之臂夺回战。这次的夺回战夜晚行军时忽然发现巨人，可是还好他并不能在夜晚行动。汉吉推测之前可以在夜晚行动的巨人应该是利用月光，月光是太阳的折射，所以埃尔文团长选择新月出击是正确的。其实现在的艾莲依然感到害怕，但自从小时候看了阿尔米的书，意识到自己并不自由，只要为了自由就什么都不怕了。这时米卡莎忽然发现不知不觉他们已经回到了故乡，在玛利亚之壁破坏后第一次回来。这次作战要堵住的门有两处，就是内门与外门，敌人一定会想要寻找艾莲，所以100多名士兵都戴着帽子，等敌人找到艾莲，外门已经堵上。而细心的阿尔米发现墙壁上有野营的痕迹，莱纳与贝尔托特应该就在附近。虽然汉吉觉得不对劲，竟然一个巨人都没有，不过李维兵长感叹不管怎样他们都要按照计划行事。艾莲顺利变成巨人，并且瞬间硬化堵住外门，但同时阿尔米也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团长派一队人给他搜寻敌人，不过艾琳的任务继续，如果这些是敌人的诡计就将计就计。阿尔米很快想到敌人有可能躲藏在巨壁之中，这个假设得到了艾尔文团长的支持，所以终止了艾琳的任务，立即先检查巨壁。在阿尔米的带领下果然找到了巨壁上的藏身之处，就在莱纳从洞中出来时，兵长立即发动攻击，差一点就可以杀死他，可是被他变成了巨人。就在这时，团长身后出现了无数闪电，在兽之巨人的带领下将调查兵团包围，并用投石堵住了内门，使得调查兵团无法骑马逃离，就地歼灭。当然阿尔文也有所准备，他立即用巨人化的艾莲拖住莱纳，然后派李维兵长去保护马匹以及看情况杀掉兽之巨人。原来巨人的意识是可以在体内移动的，所以这也是即使兵长几乎砍断了莱纳的头他都没有死的原因。艾莲成功吸引莱纳后，米卡莎拿出新研制的武器对莱纳展开攻击，这就是针对铠甲巨人研发威力惊人的武器雷枪，当然还有艾莲的硬质滑拳头。在实战中，雷枪不但炸满了铠甲巨人的双眼，更把后颈的盔甲炸开。就在大家以为莱纳死了的时候，其实莱纳还活着，并给了贝尔托特发出了求救信号。这时在兽之巨人旁有一个四脚爬行的巨人，这也是拥有智慧的巨人，而贝尔托特就藏身在他身上的木桶中。兽之巨人将装有贝尔托特的木桶扔入墙中，在变身超大巨人后开始四处破坏。超大巨人似乎要烧毁艾莲的故乡，在紧要关头阿尔敏似乎失去了主见，让其他战友替代他做指挥。原本占上风的调查兵团在兽之巨人近乎百发百中的投石下近乎全军覆没，只剩下保护马的新兵还活着，而艾莲那边也无法对付超大巨人，就连雷枪也派不上用场。就在调查兵团全面受挫时，铠甲巨人也恢复了活动。就在兵长认为打了一场大败仗，建议团长与艾莲先逃走时，艾尔文团长表示自己还有最后的反击计划，就是用所有人包括自己做诱饵来换取李维兵长首任兽之巨人的机会。正当兽之巨人为自己全面调查兵团沾沾自喜时，没想到李维兵长出现在他面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自己的手与眼睛已经被斩伤。接下来一阵旋风般的攻击，兽之巨人真身直接被李维拉出，现在只要他用巨人药水复活一人，然后吃掉这个人，就可以得到兽之巨人的力量。可是就在他犹豫的一瞬间，真身被冲过来的四脚巨人抢走。原来兽之巨人是艾莲同父异母的哥哥吉克，他一直想将艾莲从墙内救出，可是顽强的兵长追了上来，无奈只好放弃带走艾莲以及贝尔托特，只能救走了汉吉正要杀的莱纳。就在这时，艾莲发现全身被烧焦的阿尔敏还没有死，立即求兵长用巨人药剂救他一命。可是就在兵长交出药剂时，有幸存士兵将还有一口气的阿尔文团长带了过来。李维见到团长后立即改变主意，要救团长一命。这时艾莲与米卡莎无法接受，甚至想抢夺药剂， 不过就在李维想救团长的一刹那，改变了心意，救下了阿尔米。在他吃下了贝尔托特后，获得了超大巨人的力量。调查兵团就只剩下九人，不过内外城门都已经堵上，虽然十分惨烈，甚至团长也因此牺牲。不管怎样，算是完成了任务。接下来当然是阿尔文团长曾经死也要知道的真相。他们去到了艾莲家的地下室中，仔细翻查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几本书，并且知道了原本人类不但没有灭绝，而且优雅地生活着，并发明了照片，是一个科技远高于墙内世界的地方。在大海的另一边，不但有着照片，还有飞艇、汽车，简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艾莲的父亲就来自这个世界。不过艾莲父亲并不好过，由于他是阿尔迪亚一族，在这个世界是被监管的低等种族，为了可以辨识，在他们身上都带着袖章。虽然他们生活在自由世界，但是依然没有自由，就像真实世界中的纳粹集中营一般。这个国家叫做马雷。艾莲的父亲叶卡小时候因为想让妹妹看看飞艇，跑出了集中营，最后害死了妹妹，自己也差一点被送去乐园。在马雷乐园的意思就是将他们变成无脑巨人，然后送去艾莲他们国家深处的帕拉迪岛，也就是墙外。叶卡看着明明是警察害死妹妹，但却让自己父母道歉感到憎恨。在帕拉迪岛被洗掉的记忆，在马雷是让艾尔迪亚一族认识祖先犯罪的教材。在距今1820年，艾尔迪亚人的始祖尤米尔与第一恶魔签订契约，拥有了巨人化的能力。尤米尔死后，身体的力量分给了九个巨人，建立了艾尔迪亚帝国，并消灭了当时的大国马雷，成为了整片大陆的统治者。而当时的艾尔迪亚人认为马雷是低下种族，所以实施残暴的统治。艾尔迪亚人不但掠夺土地与财产，更强逼马雷人为他们生下后代，用这种方式来增加艾尔迪亚人的数量，进行了长达1700年的种族清洗。而马雷人并没有放弃，他们成功分化了艾尔迪亚中的巨人，将其中七个巨人占为己用。之后在大约100年前发生的巨人大战击败了艾尔迪亚人，并使他们逃亡到帕拉迪岛上，建立了三道巨壁与国民躲入其中。而没有来得及撤离的艾尔迪亚就被遗留在了这片大陆。可是马雷人并没有杀死这些艾尔迪亚人，而是将他们放入集中营。因为从小的教育，马雷国的人对艾尔迪亚天生带着仇恨，那里对艾尔迪亚来说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世界。但叶卡18岁成为一名医生后，他终于知道了妹妹死的真相，是被马雷人虐待致死。从那天起，他加入了阿尔迪亚复兴组织，认为自己祖先做的事是正确的，谁才是恶魔。其实在民族主义下，只要是外族都是恶魔，大家相互仇恨，相互编写着自己的历史。只要拥有了权力和力量，就会变成恶魔，就像那些恶名昭彰的独裁者都是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帜。像希特勒、威廉二世和前苏联的布里兹涅夫也同样都是打着民族主义导致战争的恶魔。仇恨教育只会带来战争，真正的和平要学会包容，不然只会沦为一个又一个的复仇故事。而叶卡加入的父权派是卧底在马雷政府的人暗中领导的，为了凝聚人心，叶卡编造了另一个历史故事。始祖尤米尔得到巨人之力后，开辟荒地，铺路造桥，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让整片大陆得到了发展。而马雷人扭曲了历史，就是为了得到统治大陆的合理性。不管什么人、什么组织，只要成为当权者，就有了编造谎言的动机。所以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是不被洗脑找寻真相的最后堡垒，不然就会变成争执的双方不停制作假新闻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不过在真正王室后裔的出现，使得叶卡知道了只有王室知道的事情，原来世界上有始祖巨人的存在，他可以号令其他巨人，这样就可以复国。但是王室一直不使用这个力量，因为王否定了战争。因当时的巨人大战时代，当时的王厌倦了战争，主动放弃了战争所致。而这就是父权派的使命，要从墙内夺回始祖巨人的力量，献给真正愿意战斗的王室，打倒马雷，光复艾尔迪亚。而叶卡与遗留王室结婚，生下了艾莲的哥哥吉克。可是时代的变迁带来了转机，社会开始高速发展，马雷政府也在艾尔迪亚人中招募战士来继承七大巨人的力量。 根据马雷政府卧底提供的情报，由于科技的发展太快，马雷手上的七大巨人将会逐渐失去对其他国家的威慑力。因为战争消耗大量资源，所以帕拉迪岛上的资源使得马雷开始虎视眈眈。但巨臂王曾说，如果有人侵犯巨臂国，将会被千万巨人踏平，所以即使是现在的马雷国也不敢贸然侵犯巨臂国。所以现在他们同样需要夺取始祖巨人的力量。为了抢先一步得到始祖巨人，叶卡利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儿子吉克，想让吉克可以完成自己的愿望。可是吉克却出卖了自己的父母，成为了马雷忠心的战士。当然，所有父权派被送去了乐园，也就是帕拉迪岛，在那里变成无脑巨人一直服刑。而吃掉爱莲妈妈的巨人正是吉克妈妈变的无脑巨人。就在叶卡要服刑时，被一位叫爱莲的人救下。原来这人就是父权派卧底在马雷城府中的人。这个人教会了叶卡如何使用巨人之力，并且准备将自己的力量转给叶卡。原来得到巨人之力的人只可以生存13年就会死亡，所以他必须寻找自己的接班人。如果自己找不到接班人的话，这个力量就会随机出现在阿尔迪亚的孩子身上。其他巨人的力量最后都会汇合到同一坐标，那就是始祖巨人，也就是马雷说的恶魔，阿尔迪亚说的神之力。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现实，所以人都是一半是神一半是魔。而叶卡从爱莲身上继承的力量就是叫晋级的巨人的巨人。活在巨臂中的爱莲似乎在父亲的记忆中知道了吃掉母亲的巨人正是父亲的前妻，而且猜测自己只要接近有王室血统的人就可以发挥始祖巨人的力量。现在新的王西斯特里亚决定把初代王剥夺人民的记忆还给人民，可是民众很多无法接受，并阴谋论四起。在清剿玛利亚墙壁中的巨人后，人民开始返乡。爱莲有了更全面的记忆后，也对巨人有所同情，毕竟大家都是同族同袍。也正是这样，调查兵团第一次来到墙外世界，去到了将阿尔迪亚人变成巨人的码头，也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开心地在海边戏水。以前爱莲认为墙外有海，海的对面有着自由，可是这一切都错了，海的对面是敌人，只有把对面的敌人全部杀光，才能得到自由。接下来阿尔迪亚人会怎么做？会再次与马雷人发生战争吗？请收看第四季最终章的解说《马雷的野望》。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